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香港时间中午的12:01，欢迎来到凤凰 Uradio 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在这两天，两岸的李某某对阵李某某，两个李某某命运各不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李某某啊？这个是更像是一个谜语。谜语呢，不光是在他们的这个代号上面，更是在法院的判决书当中，台北法院呢就公布了这个关于富少李宗瑞啊涉嫌迷奸偷拍案的这个裁决书。哇，这个解读这一份裁决书啊，要不然人家怎么说这个在台湾有一些传统文化保留的很好，你需要具备相当的这个天干地支的知识啊。这个天干我是趁机复习了一下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包括这个子丑寅卯的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所有的受害者哈，它不像是咱们预计的，比如说会用一个姓氏啊，之前 不像报纸用这个拼音代号， 比如说樊某某啊，朱某某是受害者啊，或者他也不用 A B C D， 也不用一二三四，哎，他用甲乙丙丁，受害人甲啊，受害人乙啊，受害人，就这个光是甲乙丙丁啊，我觉得普通人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这个人数比较多，他已经是涉嫌是有34名的被害人，34名被害人，咱们想这个咱们一甲子也就才60年，你把这个甲乙丙丁天干地支组合起来用才可以用到60， 天干地支都阻止不了他了， 已经这个李宗瑞已经无法被天干地支阻止了。因此呢，我们在判决书当中哈，你得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识别出到底是谁哈，还是谁才是谁。特别是我们经常在说啊，这个被命名为丑，哎，如果说啊好像没有排到丑，事实上，但是呢，如果说再往后排的话，就得有一位被害人会被命名到丑，这个被害人丑，这个听上去有点奇怪啊，但是反正就是这个人数啊，真的是非常的多。李宗瑞呢，最后是被判是这个合并判罚18年6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啊，但是有一部分呢叫做一颗罚金，就是有3年10个月的部分呢，一颗罚金。一颗罚金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可以用这个交钱的方式哈，来这个免除这个拘役，就是以可以以钱代罚。那所以实际上呢，如果说这个最后判决哈成立的话，也就是这个李宗瑞没有办法通过上诉来改变任何的这个结果的话，他可能要在牢里面蹲这个18年半。那最后是认定的这个事实是偷拍、性侵，还有这个强制性交，也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强奸。那一共是受害者是34人，然后在法庭的庭审过程中呢，台北的地检署是求刑啊，这个公诉人求刑一共是209年，好，这个209年。然后在庭上呢，因为李宗瑞他否认自己性侵的事实，强调是一夜情，甚至说这个是台北的夜店文化，检察官就认定他是饭后态度恶劣，哎，这个咱们可以理解，认罪态度非常不好。在庭上 普法之后，咱都明白了，认罪态度不好的话，应该是从严处罚。 对，检察官就因为他认罪态度不好，加重求刑到求刑266年半。好，这个是3辈子的这个牢，好，求刑。最后呢，这个法定上限，当然台湾的这个法律啊，法定上限最多只能够在牢里蹲30年。那最后呢，是法官判了他18年半。那据说哈，这个台湾有报纸就报道，这个李宗瑞在出庭的时候是感觉到非常的惊讶，是大呼 Oh my God！ 一个是惊讶这么多人来关注他，二一个是居然这么重判。那现在结果出来之后呢，双方都不服气，都是要上。那么被害人就觉得是判得太轻了，之前求刑200多年了，你看这个李宗瑞就是判得太重了，律师还要申请做无罪辩护，据说现在要上诉的话， 这个双方的态度截然相反。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就讲哈，他说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类似案件最重的一次判决，比杀人罪还重， 真是 啊，这是台湾的一个判断。但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梳理一下，就是它整个事件来龙去脉，什么时候开始爆出来的？ 可以。 首先是在2年前的7月29号，有一对陈姓的姊妹花就指控李宗瑞迷奸 检警呢就搜索李家，扣查了一张性爱光盘，就声押李，但是遭到法官的驳回。这是2011年。2012年的8月1号，李宗瑞逃亡，遭到检方发布通缉。据说他逃亡还得到他的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前女友 妈妈的协助。 嗯， 但是他自己说，我不是逃避司法，我是逃避媒体啊，这个太多记者了，追得我自己的生活大受。 有的时候这个记者的动作比在台湾好，记者的动作比警察要快。 确实。好，再看2012年的8月8号，就才过了一个礼拜，一周刊就报道李宗瑞迷奸了60名的艺人名模，并且偷拍性爱光盘，淫照和影片开始外流。我一直想找是怎么样流出来的， 嗯， 现在没找着。我后来去问台湾的媒体朋友， 嗯， 佩芬就讲，他说有可能是他们有一个圈子，就他以这个分享为荣，可能你看这个妹子又是我的了，他觉得这特别荣耀，有可能是这么一渠道， 就属于战利品的一个展示区。 台湾流出来之后呢，在内地天涯论坛，在香港的高登，就从论坛上开始流出来的。 对，通常这个都是有类似的路径的，这个他没有修电脑的话就是自己。 我也怀疑，我说难道又是电脑坏了吗？ 现在电脑没有那么容易坏了。 好，又过了9天，李宗瑞的女朋友叫赖木珍，就因为协助他逃亡遭到这个拘留到案， 是涉嫌包庇罪。 包庇罪。然后6天之后，李宗瑞逃亡23天之后投案，隔天呢就遭到了收押。然后12年的11月6号，北检呢以加重强制性交等45罪起诉李宗瑞，求刑209年。 嗯， 好，13年到今年了，7月9号，全案辩论终结，检察官提高对李的求刑，达到了266年6个月。 对。 好，在2013年7月16号，也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李宗瑞遭到12名受害人求偿，一共是7500万新台币。 这个是人民币大概在1200万到1500万之间。 直到前两天，我们看到北院呢是认定李宗瑞性侵9名女性，判18年6个月；偷拍及恐吓，判3年10个月，拘役40天，得一颗罚金284万元，并且必须赔偿12名女性一共1425万元。 12名女性一共1400多万元新台币。好，这个平均下来每个人大概是在30万人民币。 嗯， 嗯，但是现在有争议在哪儿吧，就是轻判方觉得有的女孩子，她是看了那个就是判的时候，她辩论的时候是看的你那个整个的视频， 嗯， 就有的女生是说是愿意的，并且是自己描述那过程呢就没有觉得是强制性的， 对， 所以这部分女孩子呢就判她无罪， 是 其他的有罪，就是一个一个加一个，最后是现在的一个量刑结果。 对，他这个法官在量刑的时候哈，他这个我看在判决书当中他有这么一个描述，一共呢是他是遭到起诉的部分是下药性侵偷拍30人，然后有4人呢，34名被害者当中30名是被认定是有这个性侵的部分，但是有4人呢，这个法官是认定是在愿意的情况下，与李某这个发生性关系，但是也遭到了偷拍，所以说这个偷拍的部分仍然是作为一个他违法的一个认定哈，但是可能性侵就不能够成立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受害人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求偿，最后呢，其实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标准来说，这个赔偿，最后法院认定的这个一共1400多万新台币的这个赔偿数字，说实话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数字。那也有李某的一个前女友哈，就出来说啊，才判18年吧，应该判他200年才行。这个好像很多人啊，似乎对这个判决也不是特别的满意。 嗯，没错。那现在看到的就是两部分罪行，第一部分叫做性侵，就是法官认定是侵犯了9名女性，这一部分罪行的是18年6个月。第二部分台湾叫做妨害秘密罪，这一部分的是3年10个月。 嗯， 所以大家容易，你看发生这个时间点，把新闻串一块来看，真是好玩。跟李天一一比的话，你发现呢，哎，异曲同工。李宗瑞他在法院庭审期间呢，他就说被害女子上床跟我是你情我愿，我没有下药或者性侵，我也不明白影片为什么会外流，他说大家出来玩嘛，看对眼就上嘛，这是台湾的夜店文化啊。你看这样的措辞，李天一的妈妈孟哥就说了， 哇，上海法官都嫖娼， 嗯， 你说法官都是人民群众的好干部，他们都顶不住，别说我一个孩子，未成年的孩子，他顶得住吗？ 嗯， 所以你看，天下贼人一个路数，全都是怨社会、怪文化。 这个都是把这个问题归结到这个所谓的文化啊，一个是说，一个是说大陆的这个社会风气，另外一个是说这个台北的夜店文化。其实呢，在台北夜店文化有一个名词啊，很多据说这个大陆的同学好到台湾去念书的时候都要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观摩一下， 叫做 说不定还能碰到小 S 的老公， 叫做捡尸。捡尸就是这个去感觉像捞尸体，感觉特别恐怖哈、但其实呢，我就发现这个所谓的捡尸是夜店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以女孩子居多啊，就喝到烂醉了以后就醉卧在夜店， 嗯， 最后也就不知道被谁给抬回去了， 是 这个就叫做捡尸、 嗯。 好，所以说李宗瑞作为自己辩护的一个借口，就是说这个是台北的一个捡尸的文化，好像大家就是你如果去了夜店的话，你可能就有这样的这个期待，你可能在性行为方面哈就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标准。 有人还给喜欢去夜店的人提醒说呢，你要捡尸不要捡全尸，要捡半尸，就是要捡那种稍微有点意识的，可能半推半就还可以，但是全尸的话，你真的迷迷糊糊第二天发现 太重了抬不动 了，说不定不是，说不定他就告你了，告你性侵了、 哦、 他这个基本上就没完没了，像这次的事件、 哦、 一个 哦，这也是 一个 确实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哈、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判决书，法官呢其实这个法官我也觉得挺辛苦的，你看三十多位被害人，法官是把所有的录影带要全部看过、然后呢通过录影带当中这个被害人的这个表现好来认定他当时到底有没有意识， 过程不堪入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上到台北地方法院他们那个网站上可以供大家下载、我们是 不是下载影片好、下载判决书， 我们是下载到了一个新闻稿、19页的判决书摘要、中间非常多的细节、巨细靡遗， 考验你的这个识别和逻辑的能力哈，还有你的记忆力。当然了，关于这个案件好，目前可能还有一个上诉的情况。那其实呢，在台湾的所有的报章当天呢，都是以这个富少哈。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淫魔富少，为什么叫他淫魔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富少呢主要是因为李宗瑞的父亲是一个台湾非常怎么说呢，也算是一位大亨级别的人物、那他不是将军但是钱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呢这件事情可以说在相当于台湾版的一个李某某案。好，那其实大家如果横向来比较的话，跟大陆的李某某嗨有颇多的可以比较之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一位这个台湾的也是在性侵方面啊经常是有 介入 好，或者说代表这个性侵的受害者来打官司的这么一位专家、我们将来听到专家， 他来自台湾的立新基金会， 是纪慧荣执行长。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You Radio 三点花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性侵案件当中，好，可能女性受害者的比例是压倒性的多数。 嗯， 那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其实它因为有一个法律的程序要求，你必须要举证。那其实对于很多的女性受害者来说，压力是非常的大，因为你可能 确实 面临着一些隐私的问题，包括一些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可能亲戚好友或者说他人的眼光哈，这一些、 对日后的生活 对传统文化上面的一些压力，其实对于特别是在华人的圈子当中，大家可以之前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冠希哥的艳照门当中，还是包括在这次李天一的这个涉嫌强奸案当中，其实这个女性受害者她一直也有很大的这个不敢出庭作证的一个压力。那包括在台湾的这个案子里面哈，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有14名被害者她是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愿意出庭作证，那其实女性方面的压力是非常的大。那更多的是这样的案件它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那女性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事件，那 李宗瑞的案件，好，在台湾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反响，我们马上来访问到是台湾立新基金会的执行长纪慧荣小姐，来听一下她的看法。 因为法官的判定是说，他从录影带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被强迫。 嗯， 好，那尤其庄是确实被强迫。那所以我不晓得李宗瑞跟这些女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可能确实有一些是他认识的，而且可能是他们愿意的。但是有好几庄，这个就应该要注意了啊，有好几庄是不愿意，而且是被强迫、被下药密监的。所以李宗瑞会被判刑，是因为这个法官看了很多录影带，然后其中的十几桩吧，他认为这是有被强迫，而且是被下药的。我想有很多女孩子哦，因为她不想被曝光，然后甚至呢，她们也很害怕法庭，那可能也怕说在司法里面没办法帮他们找回公义，所以呢，他们就不要了。那这是我们经常在很多受害者的那个我们在鼓励他们要上法庭，为什么？其实他们会考量到很多，所以确实是有很多人因为要上法庭觉得很害怕，然后也怕找不回公平正义，所以就退却了。在那个性侵害的这种法律过程啊，我们经常看到是没办法在法庭里面找回公义，最主要的原因是性侵害他要有很充足的证据。那很多人是因为他们在被当下侵害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证据，只有两招，也没有第三者，那甚至都没有存下，就是比如说他事后清醒啊什么都没有任何证据的时候，确实在法庭上法官很难判决。所以很多的性侵害案件哦，我们又是用以无罪推定论要这个受害者去举证，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性侵害的案件在法庭上经常是没办法找回公平正义的。性侵害跟这个女孩子个人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是没有直接相关的，但是因为很多的社会道德或者是一般人的迷思，就觉得说娘家妇女受性侵害比较可能，那如果说他是在酒店上班或者经常出现酒店的，就觉得说他们被性侵是好像是觉得是没什么啊，或者说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有自取。那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切开来看，而不应该把它当成是一样的。因为事实上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性侵害只要违反他的意愿都叫性侵害，他要去证明是违反意愿的确实是很难，因为最重要就是证据。那我们在事实上这个证据的取得常常是非常困难，因为性侵的当下可能只有两招，而且没有第三者。 嗯， 那个证据真的是非常，因为李宗瑞这次的被定罪最主要是因为有人勇敢报案，第二个是因为他自己留下了录影带，所以在法庭上就比较有根有据可以去判断。 如果没有录影带的话，这个案子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判。 没错没错。所以也许有人会骂说这个加害者好笨，为什么要留下录影带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性侵文化好，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迷思啊，社会上常常有很多迷思，觉得说在酒店上班的或者在酒店出入的女孩就是不端庄，其实她们被性侵是活该，这种迷思我觉得需要被改变。 嗯，所以您觉得是在这个案件之后会有更多的性侵的受害人会站出来举报或者说指证吗？ 我希望能够鼓励更多人勇敢出来报案，好，不过我是没有那么乐观，因为事实上性侵害案件要在司法上讨回公平正义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是来自台湾立新基金会的执行长纪慧荣小姐哈，讲的其实是两点。第一呢，李宗瑞的这个案件有他的特别之处，就是有这个录影带非常强有力的证据，而且也有点讽刺的是这个证据是 这个受施害者哈，这个罪犯自己留下来的。那其实如果说大家想象没有这样的录影带，他要是没有这样特殊的一个爱好的话，恐怕最后对他的定罪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嗯、 另外呢，我想这个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内地也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会对于一些在夜店出入的女孩子，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大家觉得她是性工作者的身份，会有一些天然的成见，觉得她哎，在这样的性侵案件中，她可能在道德上面她自己有站不稳的地方呢。刚才这个纪小姐也是强调说，哎，其实这是恐怕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嗯， 大家推想一种极端的情况，即使他是一位性工作者，他如果被性侵的话，那他也是一个性侵的案件。 是，那就是文化归文化，就不能以文化观点来混淆所谓的法律观点。 嗯哼。 那其实中间呢，他有一个争议点，就法官认定，他说关键，我看视频当中法官就认为有一些女孩呢，他们有哭泣抗拒说不要，但是他们把毛发送检之后呢，没有毒物反应，而且不少人说呢，因为当时喝了酒，可能是因为酒精而陷入意识不清。那么法医研究所呢，也就说无法鉴定影中女子的精神状态，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一部分。 嗯、 李宗瑞呢，他是有使用这个药剂，犯这个强制交罪，所以就不构成加重强制性交罪。 嗯、 他说这是还有的律师， 如果你是首先你是违背意愿，同时如果使用药物的帮助违背意愿的话，这个可能有罪加一等的、这个、 对对对。而还有律师他专门去想找专家，他说你就给我看那个片子，你从片子当中能不能看出来他有没有吃药，然后很多专家是拒绝，他说看不出来， 确实我想也很难看出来、啊、 还有一点，他说法官就认为有的女子呢跟李宗瑞上床是两情相悦，不但谈笑呢，而且呢还听从男方的指示，比如说变换姿势啊，就各种的配合、 嗯、 当李宗瑞问他 有一些可能是李宗瑞前女友的身份，好，还有 他还问到你喜不喜欢，对方说喜欢，所以这一部分也不构成强制性交。但是呢就有受害人的律师，有一个叫赖芳玉的律师，他就痛批，他说被害女子在性交过程中被问及因为酒醉而没有抗拒，也没有逃离哭泣或者求援之举，却被法官认定不构成性侵，他说这种判决背离了经验法则，也不符合民众对于司法正义的期待、 嗯、 他说被害人啊，他们都可是活生生的人，法官呢不该用冷冷的法条去等量算计、 嗯、 李宗瑞连续对这么多名女孩子进行性侵偷拍，法官仅仅是依这个被害人数采一加一的罪数加减轻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李的这个恶行重大，也就是我理解什么意思吧，他就看片只看片段，他没有完整的去细数可能之前这些被害女子的心理的过程啊，和以及受到伤害之后对他们本身的生活甚至是前途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这次看到有些女明星模特什么的， 嗯， 工作确实受影响了，就自从这样一个事件爆发出来之后、嗯、 而且经验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对女方的杀伤力比对男方的杀伤力要大得多， 确实你看之前陈冠希好像是跟几个女模特还是明星、 啊、 有了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有的是已经嫁入豪门了，结果被豪门踢出来了。 嗯，是，这个对于女性来说，她的这个后果恐怕是更为的严重。那其实呢，在这个事件当中哈，其实大家看到李某某，两岸的李某某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的妈妈们哈，在这个案件的发生之后， 这也是个 都有一个很有趣或者说很特别的行动。哎，相反的，爸爸们都是消失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两岸的这个李某某案件当中，妈妈们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个在李某某对李某某的横向比较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李妈们的身影。好，先来看台湾李宗瑞的母亲。那其实呢，李宗瑞的这个母亲是叫做石锦秀。好，在台湾呢，他也有一些别的称号，比如说 通常在台湾大家都会知道他原来他现在叫杨小丽，以前叫石锦秀。那以前在台湾的是风月场上的有一个叫做九国名花的称号， 交际花， 交际花的一个身份呢。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呢，他也是扮演了某种程度上包庇自己儿子，是通过李宗瑞的女友，就是赖姓的女友呢，转交了10万块钱给他，让李宗瑞当做跑路费。但是我觉得这个台湾有一个特点，还是台湾是一个岛哈，它这个相对来说的岛又比较小，所以说 跑路不太 容易，你跑到哪里也很容易跑掉，很容易跑不掉哈。因此呢，这个李宗瑞的母亲，在这个事情的爆发之后，其实是帮助自己儿子逃亡。那现在他究竟要承担，包括他的这个女友一起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哈，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在大陆这边呢？李天一，或者说李冠峰的妈妈孟哥，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说自己儿子就是掉进陷阱里了，然后特别是有这个震撼力的一句话，他就提到了上海的这个法官嫖娼的事件，因为他一直坚称自己的儿子其实是卷入了一起嫖娼，而且还是嫖娼未遂。那他说上海的四个法官还是成年人，非常优秀的干部同志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失足了，孩子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呢？那然后当时这个他就说啊，当年打人的时候啊，这个李某某他其实还是一个忠厚仗义的纯净的孩子啊，社会的舆论炒作全部把矛头焦点对准了我的孩子，他就是这个一番言论啊，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塑造成了这个社会大环境的一个牺牲品。 是，但是我觉得非常奇怪哈，你说孟哥都已经到这个节点上，他怎么还敢说这样被舆论的话呢？其实咱们那天讨论完他这案子之后，我又专门去看了几篇南方周末上专门是写法律的文章。我后来留意到的南方周末他有篇比较详细的报道，就说到一开始舆论呢是对于李家非常不利，他们就认为是由水军去攻击他们，就是要制造社会上仇恨这些所谓的二代的这样一种气氛。所以呢，他们家就聘用了一位叫蓝河的法律顾问嘛，我们那天不说了，他还是以前是做记者的，他同时现在又懂法律。他出来之后呢，你就发现李家的妈妈就尤其是高调，孟哥他就连番的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一直在 主动出击， 就说儿子呢是牺牲品，儿子非常的纯洁善良，以后一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呢，他的一个潜台词是什么吧，就觉得我不能被舆论所绑架，我必须主动，我必须把这个舆论的风向给逆转过来。因为他们相信一点什么呢，就是内地的司法一定会受到舆论的一个影响， 这个很关键。 他会觉得我之前是吃了舆论的亏了，现在我主动站出来，一个你公开审，二一个让杨女士出庭，三一个你不要老是怪我儿子自己，你看现在社会已经这么糟糕了，他就凭借这几点就说舆论不能来欺诈我们，我们必须主动的高调的站出来。所以也解释他为什么我们那天不是讲了吗，这么贵气的出庭，不是显得更加的可恨吗？你说你都已经是犯错了，你就不能低调的来夹着尾巴做人。他估计的心里是，我又没做错，我从来都不觉得我儿子犯罪，我凭什么要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是堂堂正正的，还是以前爱干嘛干嘛，他是这么一个心态。 这里 但是 你 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你刚刚这个说到他坚信舆论是可以影响司法的， 可以影响的， 所以说我与其在法庭上面啊，当然法庭上面我要努力，但是可能比法庭上面努力更重要的是我在法庭之外我要影响， 我要控制舆论， 要控制舆论。但在台湾这个李宗瑞的案件当中，但是台湾的媒体也是铺天盖地的对李宗瑞采取就追杀式的报道，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这个法庭外的舆论跟法庭内的这个判决哈，至少从我的观察来看还是分得很开的哈，没有人尝试去影响法庭内的这个司法，包括法庭的另外一方面，法庭他对于这个审理啊，包括信息的公开也是做得比较好的，所以说大家对于司法的这个态度还是有一点差的。 而且李宗瑞的父亲他在最后关头他说了什么话，他痛斥他，他说你这种恶行是有辱家风。可是你看李某某，大陆李某某的父亲，当然人家可能这个身份的问题，一个是年纪身体，二一个身份将军嘛，我有话老婆出来，你看毕竟这个护子情深，你看什么事儿都让老婆出来顶一顶，就不会把我们家所有的形象给他破灭了。但是你会感觉台湾好像 我也是家风啊， 有点敢做不敢当。 他是有名有姓的台湾知名的富二代，他元大金控和元大宝来证券的董事李月仓。但是据说啊，他的爸爸呢，可能一开始不出来说话，也是有觉得自己这个身也不正，因为他自己的生活作风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清白，也是一个风流型的。所以呢， 没有犯法， 在作风上面我就不说了。但是之后呢，你把他逮回来，已经羁押之后，他爸爸出来，他说你这样的恶行是有辱家风的。可是你看到大陆这边，从来没觉得李家有谁站出来说我们家孩子做错事了，还是一味的怪社会。 嗯，这个生孩子不是这个养孩子没养好怪社会，好，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包括上海的这个法律系统，我估计听到孟哥的这一番言论之后，也有一点觉得这个横着又躺了一枪。好，这个是被找来做了垫背。但是母亲们啊，有的时候也是让人在题外感叹一下，这个有的时候母爱哈，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也难怪呢，这个香港有一份报纸在古开来的这个毒杀事件审理完毕之后呢，在庭审的，其实在庭审进行过程当中，当时发了一篇社论，好像说赞叹了一番古开来这个母爱。因为他强调说是自己毒杀的这个行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因此在很多的这个犯罪事件当中啊，经常给这个看客们有这么一个印象，爸爸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个母亲们不管自己的孩子犯了什么错，都会毫无保留的，没有原则的，不顾一切的去保护 这个。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心理也是有关系的。你看这种是家事，家事是内务，内务呢一般都归妈妈管。你看爸爸，爸爸是干嘛的？负责赚钱的，赚名声的，就显示我们家的这个地位，显示家风的。 他们你看，所有 的 这个富二代、官二代、红二代的这个头衔都是因为爸爸， 基本是爸爸的身份。 但是出了问题的都要妈妈来， 都要妈妈，因为这是家务事嘛，家里事全部是这个所谓的贤内助你来负责好了。 还真是你看这两岸三地这个 一样的， 差不多 是一样的。这 是 华人的文化心理。 所谓这个子不教，父之过，出了问题，但是要靠妈妈来顶。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好，这个三地华新闻，今天咱们关注的两位李某某对李某某，命运呢各有不同，至少在回应的方式上面哈各有不同。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呢，李天一哈，他按照这个大陆的这个刑法适用，因为他犯罪的时候未成年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基本上是不会判到18年。 今天好像有律师说有可能无罪哦。 甚至还有无罪的一个可能性吗？ 而且也证实说，其实当年的这个那几天的被告，另外四个被告说，不是所有人都是承认自己有罪的啊。这又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烟雾弹呢，还是怎么回事？大家值得关注。 这个李某某在海峡的两边命运各不相同。同时呢，在世界范围之内，好，叙利亚局势又进一步升级。那么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被称之为是在美国叙利亚决策中的三巨头之一啊。在4号，也就是在昨天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的时候，就表示他提到了朝鲜，朝鲜拥有庞大的化学武器库，这给驻韩 2.8 万名美军带来严重的威胁。大家注意到这个叙利亚开战其实还没有达到板上钉钉的程度，朝鲜就已经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中哈，让大家有一个跳跃，觉得叙利亚之后是不是朝鲜就会进入了美国下一个开战对象的议程当中。 你觉得这会成为美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借口吗？ 那其实相对于叙利亚，朝鲜更让是中国的民众感受更加这个 贴近 一点，因为毕竟是咱们的邻邦，又有历史上这么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说大家对于哈格尔的这么一番言论哈，有怎么样的判断？大家觉得美国下一个目标会是朝鲜吗？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像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听首。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美国有可能用化学武器的名义把朝鲜也纳入到他的潜在开战对象嘛，这是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号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朝鲜拥有庞大化学武器库，这威胁到了 2.8 万名驻韩美军。在叙利亚因为化武的问题已经剑拔弩张的关头，哎，美国国防部长的这一番表态是不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日程，一个新的打击目标，这回呢就从地中海进入到了东北呀。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朝鲜真的有可能进入美国的打击对象的这个范围当中，或者说其实朝鲜一直都是美国的考虑打击对象的？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已经 call in 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来打起电话来吧。 嗯，好，我们首先听到的是来自广东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哈格尔的这一番表态？ 我认为首先就是第一，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可以任何借口，所以我不认为说，对朝鲜提这个化学武器就是发动下一轮战争的借口。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他应该是对朝鲜这个拥有化学武器是起一个消杀政府的作用。 起一个对不起，您说的是什么作用？ 敲山 啊，敲山震虎。嗯， 对，因为不可能是说下一场战争的借口，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全世界那个国家，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任何借口都可以。那小日本打中国的时候，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就是一个说的一个士兵丢了就来打我们，对不对？他什么借口都可以的。 嗯， 所以，你看，美国打那个伊拉克，发动几次战争，他的借口都不一样的，所以他不一定说。但是，对他为什么提化学武器？我认为就是对朝鲜有一个挑伤政府， 一个警告， 对，一个警告，说你用化学武器，你也不要使用，你使用之后照样打你，有这样的意思而已。 好的，听到了， 非常感谢广东的 方 先生。好，方先生觉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要打你，我随便找一个借口都可以动手。 没错， 但是大家可能要想想，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他找到这样一个理由呢？ 同样的，这个世界上的借口哈有很多种，但是呢，有一些借口所谓师出有名，有一些借口呢就相对来说师出无名一些。那化学武器呢，不管说其实对于哪个国家来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用的，或者说这个比较能够获得正义感的一个理由了。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苏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化学武器和朝鲜？ 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朝鲜本来就用化学武器嘛，他这个国王不然这么说可能是为了帮奥巴马总统在国内取得更多的民意支持啊。 这怎么样可以帮助奥巴马获得民意支持呢？ 他这么说，朝鲜也用很多化学武器，一直叫他诺夫打叙利亚，是吧？叙利亚因为用化学武器，所以我们要打他了。你像朝鲜这种国内国家也用很多的化学武器，就一直告诉他国内民众，像这种国家独裁制衡的国家，他用这么多，将来万一有事情了，他就会使用这些东西，会对他的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嗯，所以您是会认为？美国有可能把朝鲜考虑到打击对象的范围当中？ 不可能的，美国对朝鲜根本就不感兴趣的，那是国内炒作的。美国人对朝鲜怎么会感兴趣啊？会感兴趣的。 好， 再说了，美国若真的去打朝鲜，那是朝鲜人民中彩票了。 为什么呢？ 真的是中了彩票了。为什么？那朝鲜人民不生不如死啊？那你说美国人去打金正恩的话，那你说是朝鲜人民中彩票把他们解放出来？美国人也那么笨啊？他没有国家利益，他就会打他。那是韩国的事情 的人。好，听明白了。还 反倒觉得朝鲜要是被美国打中了，是朝鲜人 的兴趣。陈先生说的是解放哈，这个很有意思。接下来是来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吃午饭了吗？ 谢这两天都出了国际问题， 是 让我们老百姓也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了两回，是吧？完了我就想，凤凰媒体的小编肯定不喜欢我发现，我也能理解。可我就跟 没有赵先生，我们都非常喜欢您。 不是，我就说啊，跟那个出这题目的说啊， 嗯， 他谁有孩子奔朝鲜、俄罗斯送，还不都奔美国？美国根本就不想打朝鲜，要打早打了，而且美国也根本不想打叙利亚，要打也早打了，怎么死这么多人在打，都打晚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他奥巴马弄了条红线，再不打，全世界都笑话他下不来台了。 嗯 嗯， 打朝鲜干嘛呀？他这么说是给中国施加压力。你看你的邻居，核武有了吧，话武也有了，你怎么办？是吧？六方和谈明明是你们二人转，我们也知道陪你玩那么多年，这才全出来了。而且朝鲜是没救了。中国搞改革开放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否定了两个凡是，阶级斗争为纲。金正恩能否定他爸的先进政治吗？而且我们就想说一句实话，我们失去一个独裁的朋友没关系，我们可以多得几个民主国家的朋友，是吧？我们多高兴啊，不丢人。 嗯， 我真希望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另外呢，我在广多媒体广播上呢，我也能听明白，咱不是一个声音，可以不放出去，但确实不是一个声音。啊，意在不言中，谢谢。 好的，还有这个赵先生，咱们从来都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好，非常 好。他觉得美国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呢，并不是目标在于朝鲜， 是给中国 给你个下马威。你要想想，你到底是要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啊？ 这个也是。赵先生的一个解读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哎，宁先生好像不在了，没有关系，那来自湖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您听到刚才几位朋友的发言了吗？ 听见了。 嗯嗯，好，您怎么样看这个美国国防部长提？ 我觉得你们的电话我很高兴，很荣幸。很幸运，我小时候就爱看你们的节目，看凤凰台、亚洲凤凰台、香港凤凰台，我就爱看的。那看那个卫星啊，小时候共产党坑子不允许看。那 这个王先生，这个有点听不太清楚哈，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可能需要导播重新接通一下这个电话。好，没有关系，这个今天大家其实关注了朝鲜的这个问题，有一点跳跃，在叙利亚这边，昨天是普京有一番非常让大家注意到的一个言论，就是说，如果说有联合国的授权的话，那俄罗斯也有可能哈支持对叙利亚动武，而且呢，另外的一个相关的消息是，俄罗斯已经向叙利亚停止出售有一个 S-300 的防空导弹，这个导弹在技术上面其实。对于这个叙利亚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可以说唯一抵抗美军的空中袭击的一个武器。好，来自黑龙江的宁先生可能已经回来了。宁先生你好。 你好。 哎，宁先生您怎么样看今天这个朝鲜的话题？喂，宁先生，您 听 到我 说 吗？ 我听 到了。嗯，您怎么样看？您觉得这个美国有可能以这个化武为名啊，把朝鲜纳入到他的打击对象当中吗？ 这很有可能。 嗯，为什么呢？ 我认为他是制造借口，随时以这个为借口，发动对朝鲜的那个武装进行也好，武装干预也好。 嗯，您觉得是存在这个可能性的？ 存在这个可能性，因为以往美国都是制造各种理由，就伊拉克也是有什么杀伤武器，结果没有。这美国这个一贯的军霸权主义制造借口，但是有些借口最后证实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这个 问题应该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那个什么。说的应该经过了，确实，伊拉克政府虽然使用化学武器的，要经过两国授权，再惩罚他，也应该这样做，不应该美国单方面做出兵。 嗯哼， 好，听明白了，来自黑龙江宁先生哈，是觉得他是以化武为名对朝鲜进行一个军事的干涉是有这个可能的。 倒是有人觉得可能比较偏向于奥巴马是想转移注意力啊。目前呢，他的一个尴尬局面就在于动武还是不动武。 对， 其实他之前03年的时候赢得名声，就是因为他反对伊拉克战争。他其实也一直是想要从这个中东抽身的，但是去年他自己呢为军事介入叙利亚设定了红线，现在让自己是骑虎难下。也就是前几天这个国务卿哈那个克里他就说到，美国要让世人认为他们是言出必行， 是 我说到做到。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个是核武，一个是化武。好，其实这都是让大家神经比较牵动的两个话题，但是相对于核武系来说呢，化武它在名义上面更容易成为一个谴责的对象，因为核武器它毕竟是很多国家还可以民用发展这个核能源，和平利用核能为名呢，然后来发展核武，但是化学武器呢，恐怕能够找到的类似的借口就非常的少，因此化学武器通常比较容易能够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而根据现有的这个国际公约。因为呢，化学武器是在一个要求各国政府销毁哈，或者说是限制使用的一个范围当中。哪个国家如果说被发现有证据，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平民使用化学武器的话，这个在舆论或者在道义上就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地位。 但是现在叙利亚就正正是不在这个公约的国家之列。 没错。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钟明奇， 明天见。 再会。